第160章，告别，上。四千人的战斗力无可比拟，他们推进的速度比三年前快得多。主控中心的时间和考场一致，凌晨4:15，仅仅10分钟的时间，核心防护层就被攻破，主控中心开始出现实质性的毁损。但这只是开始，众人还没来得及欢呼，就听见系统刻板的声音响彻在夜幕之下。 主控中心检测到实质性危险，攻击和防御程序自动开启，1500个火力点已就位。 那一瞬间，火光铺天盖地，4000多人几乎被打懵了。在这之前，他们对系统的武力装备程度没有认知，说到系统的可怕，永远只会想起考试和处罚中的种种。这是他们第一次直面系统的火力攻击。好在油货和秦秋有经验，他们默契非常，一句话都不需要就已经分好了工。秦秋带着大部队围裹在建筑之外，他们精准地游走于火力盲区，从各种刁钻角度攻击着主控中心的重要位置。油货带了922和一支监考官小队砌进建筑内部，高崎一边轰着指令区域，一边在炮火声中喊道： 我去，这火力也太密集了吧。林立业说， 秦鸠的声音从前面传来，他扔掉一把打废的炮筒，正歪着头把新的架在肩上。 我们不该先炸掉一部分火力点吗？没到时候，要到什么时候啊？到我们都凉了吗？ 秦鸠笑了起来。高崎一边疯狂轰炸目标，一边对背后的赵家童叫道： 我去，那个疯子还笑。 赵家童没忍住提醒他： 这应该是他跟 A 一起决定的吧？ 两个疯子。 高崎嘴上这么骂，行动却依然无比配合。毕竟秦鸠和油货来过这里，他相信这两位不会在这里再塞一回。4:32，主控中心毁损程度超过了20%，攻击和防御程序升至2级，火力点增加到3000个。高崎要疯了。4:55，毁损程度超过40%，攻击和防御程序升至3级，火力点增加到4500个。建筑外的所有人都要疯了，攻击的盲区越来越小，再这么下去，他们连反击都伸不开手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的武器弹药快要见底了。而这时候，秦鸠居然让所有人停了火。 001， 高崎又开始喊，这次是真的着急了。秦鸠没等他问为什么，就指了指头顶。高崎眯着眼，艰难地透过火光看到秦鸠指的地方，那是一排正在无间断攻击的火力点。就在他看过去的一瞬间，那排火力点突然调转了方向。高崎下意识就要侧滚躲避，刚要动他又顿住了，因为他发现那排火力点调转的方向很古怪。高崎愣了2秒，恍然大悟，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秦鸠迟迟不让摧毁火力点了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油货第一时间带着922他们钻进了建筑内部。因为进去的那帮人强行修改了火力点的瞄准方向，为了让系统自己打自己。下一刻，主控中心30%的火力点遭到人为修改，临时调转炮口，对着剩余的70%的火力点全力轰了过去。那一瞬间，爆炸声响成了片，而建筑外的人早在秦鸠的指令下找好了掩体。高崎沿着掩体挤到秦鸠身后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又竖起拇指说： 亏你俩能想到这主意，我服。 被逼无奈， 谁让武器不够用呢？把第二休息处的武器库全部搬空，原本是足够撑到最后的，否则他们三年前也不会这样行动。但这次系统学聪明了，在主控中心之外加了考场，注定要消耗一部分弹药。这样一来，单凭他们的武器储备能撑到60%就是极限。系统就是算准了这一茬，所以有恃无恐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就算武器不够，这群人还是义无反顾地进来了。因为这条路一旦走不了，就不可回头。5:11，主控中心的损毁程度达到了60%，攻击防御系统提升到4级，火力点高达6000个，这是一个死亡级数，相当于巡逻式粉碎机，能让在场的所有人消失得干干净净。但在油火他们的强力扭转下，6000个火力点相互攻击，导致其中4821个当场报废，再不能用。这样一来，攻击级别甚至低于最初。高奇他们瞬间来了精神，就等秦秋一个指令，抄起武器便开始新一轮轰炸。3000余人组成的队伍就像钢铁滚轮，以势不可挡的强劲态势朝中心碾压。5:20，主控中心毁损程度达到80%，火力点剩余721个。 建筑内部，922他们重重击了个掌，归属于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他们拎起随身武器，空身直奔门外。油货走在末尾，扣上单边护目镜，低头把战术手套收紧。他和秦秋了解这套流程，当主控中心损毁程度达到 80%， 主控制权就会转为半自动，移交到那个所谓的 S 组手上。3年前他们没能熬到这个阶段，3年后他们已经无所畏惧。还剩20%而已，他们的火力足够，人手足够，还有154和楚月守在外面接应，可以应对一切变故。只是在这一瞬间，就像冥冥之中的感应，油火脚步停了一下，朝后看去。他突然有点好奇，那个能够接管主控制权的 S 组究竟是什么程序。这一停，他就再没能迈出脚步，因为主控台旁边悄无声息出现了3个人影。他们穿着白大褂，戴着薄薄的胶皮手套，正熟练地在主控台边操作。其中一个人按下按钮，主控台四周便围起了白色光屏，像一圈遮挡的幕布。油火和他们3个一起被围在了幕布里。油火伸手试了一下，不出预料，接触到幕布的瞬间，战术手套前端就出现了损毁，像是被削去了一片。这是一圈防御。不过真正拦住油货脚步的并不是这个，而是那几位忽然出现的人，更准确的说是其中的某一个。那是一个高瘦女人，脸色总是显出病态的苍白，即便如此，女人依然很漂亮，不是艳丽，而是凌厉又冷淡的漂亮。女人有着和油火相似的眼睛，看人的时候总含着淡漠的光，好像永远不会热烈起来。此时女人正转过身来，用那样一双眼睛看着油火。女人在打量，就好像她是真的活着一样。